红伞伞，白杆杆，吃完一起胖板板，胖板板，白闪闪，青铜头来吃饭饭，饭饭里有红伞伞，吃完全村都白闪闪，来也照满红伞伞。